王一奇和寇金点好了东西，叫来服务员下单子。这包间主要还是 KTV， 之前人不齐都是随便点的，耗子碰到想唱的就哼两句，大部分时候都是任由电视自己放。英明一直坐的就比较外围，石毅进来搭的这几句话他一句都没接。看着对方一边喝酒一边吃零食，偶尔抬头看两眼电视，刻意的没往石毅那边转。不巧他兜里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拿出来扫了一眼，发觉是短信。寇金扬了下眉， 哎，名字，你换手机了？ 英明之前用的手机是他陪着一起买的，所以印象比较深。以年龄和职业来说，英明绝对算是对这些生活用品极度不讲究的一个人，东西在他手里能用就好，不挑剔也不追潮流，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坏掉他就不会换。所以看着他用了个新手机，寇金难免八卦。英明把短信回完之后，随手把手机放在桌面上，对寇金的话淡淡地扯了下嘴角。 之前那个不能用了。 英明看了一眼电视， 被我摔烂了。 他这句话说得不咸不淡，就跟说的事情跟自己没关系一样。旁边寇金和王一奇都听得愣了一下，刚想问他，就看着英明对着下一首歌打出来的歌名扬了扬眉，然后伸手管耗子要话筒。 这歌我会。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还不如找点事干。英明这么一说，石毅也抬起头，他看了一眼歌名。 我也会。 话说得很自然，旁边谁也没觉得他们俩有什么问题。耗子把话筒递给英明的同时，就把另外一个也拿给了石毅。 上次听过一次你俩的合唱，我整整回味了一个多月，机会难得，再来一个吧。 石毅刚接过话筒，王一奇看他一眼。 你五音全吗？ 唱歌这种事儿，对于石毅来说总是有点违和。石毅根本就没理他，对着歌词唱得很认真。这首歌叫《因为爱情》，他唱的是男生的部分，很自然的英明就得去唱女生部。其实英明刚才要求唱歌的时候都没有特别留意这歌到底是什么，他就是觉得调子挺耳熟，随口那么一说。真正开始唱了才觉得这歌特别扭，石毅唱的比原调还要低沉点，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电视屏幕，因为歌词的内容不时地皱眉。说是合唱，真正唱的人却从头到尾都没有交流，只是耳边响起对方的声音，配着打出来的一段段歌词，觉得心里抓耳挠肺的不爽。旁边耗子和寇金还唯恐天下不乱的起哄，每次到了合唱的地方就故意发出语带暗示的叫好。英明和石毅都为对方付出过太多，在任何人眼中相处的模式都透着一股微妙的气氛。王一奇干脆嚷嚷了一句， 我操，你俩唱这个不是为了故意气我吧？ 怎么才一段日子不见就直接因为爱情了？英明和石毅对任何人的话都没有反应，两人把歌从头到尾的唱完，投入的就跟现场 live 一样。等歌唱完了，英明站起来打了个招呼， 我去趟洗手间。 他出门的时候刚好和进来送东西的服务员撞了一下，姿势有点狼狈。石毅等王一奇拿起话筒开始嚎，就扔下句话闪人，摆明了是不愿意接受荼毒，没管王一奇抗议的咒骂，直接推门就出去了。出门看见了洗手间的指示牌，他往那边溜达了两步，推开门，英明在洗手，厕所里没有人，所有隔间的门都是敞着的。石毅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英明也没有特地抬头，洗手时候的流水声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有些刺耳，外头是各种各样的鬼哭狼嚎交织在一起，很有喜剧的效果。石毅往英明旁边走，一直走到跟前才停下。对方穿的是一件黑色的V领薄毛衣， 石毅往他前头这么一站，视线刚好落在他领口，能隐约地看见若隐若现的银链子。英明之前一直是带着玉坠的，用的是红绳。石毅看见链子的时候，下意识地眯起眼睛，正好英明抬头，没说什么，往旁边侧了一步想绕开，结果石毅往旁边挡了一下。这电影里一般都是流氓混混调戏良家妇女的段子。英明皱了下眉，刚想开口，人就被石毅推到了身后的墙上，他连一个音都没能挤出来。石毅压着他，稳得像是发情了的野兽。洗手间里的喘息声越来越重，英明挣扎的时候，手拨到旁边的涮洗台，一盆装饰用的盆栽整个扣在了池子里，触动了水龙头，一时间水又开始疯了一样的往外流。英明最初一直狠狠地抓着石毅的头发，对方吻得越深，他手上的力气就越大，只是本来想要扯开的动作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带着发泄的报复。他后背被抵在不怎么光滑的装饰墙壁上，硌得后颈发麻，能感觉到扣着他脖子的石毅用了多大的力气，心里某些情绪满得快要爆炸了，却依然觉得这个吻像是倾注了彼此的生命一样，快要窒息了才微微地松开彼此。石毅蓄意地轻咬着英明的下唇。 为什么今天要来？ 英明下意识地仰了头。 为什么不来？ 因为刚才那个吻，他和石毅的气息都有点不稳，情欲被撩拨起来的下场是多少都有点狼狈。石毅的大腿正好蹭着他的下半身，然后听见他的回答，石毅又往前拱了一下。 那为什么摔手机？ 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依然断断续续地吻着，就跟上了瘾一样，根本松不开对方。英明皱着眉，猛地抬手撞了一下石毅的肩膀，拆开一点空隙后拧起眉说： 看着不顺眼就摔了。 你骗人。 这三个字石毅刚说出口，英明就笑了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带着点天真浪漫气场的词组怎么都不适合石毅这样的人来说。他往后靠了一下，挑眉一乐，顺着话题往下接。 我骗谁了？ 石毅等的就是这一句，他干脆双肘撑在墙上，死死地盯着英明。 你自己。 为什么摔手机？为什么来这次聚会？为什么戴上军牌的链子？这答案他们两个心知肚明，眼里有了抹了然，混着化不开的温柔，漾开的甚至是一种有点接近于同情和自怜的情绪。石毅和英明慢慢地吻着，两个人的额头互相抵在一起，眼里只剩下对方的眼睛。 英明，要不你杀了我吧。 石毅哼了一声，嘴角扯出一抹笑意。这笑容太难看了，导致英明皱眉眯起了眼睛。 你想死也不要拖我下水，杀了你，你爹不找人踏平我家那片偏僻的小山村？ 话里满满都是嘲讽的味道。英明也跟着笑，但是笑得比石毅冷。他们两个现在谁都不好过，靠得越近，心底那种让人抓狂的情绪就越浓烈，刺得自己心口一阵阵的疼。但是石毅对他的话完全不为所动，他只是固执地抵着英明的额头，一直到两个人都觉得有些疼了也不肯松力。他流连地吻着英明的鼻尖、唇、耳廓，用接近于呢喃一样的音调，很慢地在面前这个男人的耳边说： 你杀了我，然后给我陪葬。 他一口咬在英明的脖子上，石毅听到耳边倒吸凉气的声音。 英明的语调里又分因为痛楚而引发的颤抖。 既然明知道要给你陪葬，我何必自找没趣儿？ 吃饱撑着了吗？眼看着前头是死路，还非得一根筋的撞上去，搞到最后玉石俱焚，死得毫无价值。石毅慢慢的从他肩膀上抬起头，看着英明灿然一笑。 杀了我，我就是你的。